好啦，喺第五章，咁第五章第一节开始咧，至到第六章二十节咧，就系讲咗三个伦理方面嘅问题。咁佢嘅表达方式系咩呢？所谓有用 A、B、A 咁嘅模式咧嚟到表达。譬如话第五章嘅第一至到十五节咧。就是 A 的模式表达方式来的 A 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是黑白分明的，这样对那样不对、就是第一至十五节。那么第六章的第一至十一节呢，就是 B 的表达模式，你觉得好像不拉楞的、它身为一个主要是讲个团体、那么跟着第三个呢，就是用 A 的表达模式呢，就是十二节至廿节，咁咧就系讲我哋要考虑究竟要点咧，咁就系用翻 A 嘅表达模式咧嚟到去反省去做嘅。咁咁喺呢度咧，首先就系讲及格林多嘅乱伦行为，格林多人嘅情况。第一次就話，我確實唔係估啊，保羅中道唔係估啊，唔係傳聞，而係確實聽到喺你中間有人你哋喺你哋人間有淫亂嘅事，而且係咁樣嘅淫亂，好嚴重啊，係咩啊？连在外教人中也都没有过的，以致到是什么事件呢？以致到有人竟同自己的父亲的妻子平居。好，父亲的妻子呢，我们首先要想一想的，就是不是自己的妈妈，是现在的英文就是 stepmother， 即是所谓妾侍的，不是中国啊，中国妾侍啊，是不是那个妾侍啊？是啊，应该是吧。 继母是不是应该说？ 继母啦，是跟继母同房啦。我意思就是想说什么呢？那个不是真正爸爸的真正的太太，不是自己 的妈妈来的。这个是所谓的爸爸的妻子的意思呢，和父亲的妻子的意思呢，是那个第二个好像阿巴郎有个哈加尔啦，是不是咁即是那个婢女啦。咁因为当时犹太人仍然有所谓多妻的嘛，未虽然保罗耶稣时代就问他可不可以离婚嘛？那些犹太人问保罗问这个耶稣，耶稣就说，即是因为当时梅瑟就写了可以写休书休妻嘛，所以呢变成个妻的意思呢，就不是真的自己的妈妈了。那所以他这里说连外教人之中也都没有出现过的，就是什么呢？有人竟然跟自己的爸爸的妻子平居。OK， 嗱呢个系好所谓黑白分明嘅事，系唔啱嘅事，系唔合伦理嘅事。佢为团体嘅情况咧，更即系为佢哋嘅团体嚟讲，更加唔应该出现。外邦人都冇啦，唔冇信主嘅人都冇做呢啲咁嘅事啦，何况你哋咧？所以是非常之严重的。你们竟还傲慢自大，你们岂不是更应该悲哀吗？将行这件事的人由你们中间除弃吗？即保罗呢斩钉截铁开门见山，就即刻话俾佢听，你哋应该将佢赶出去你个团体里边，唔应该留喺团体里边， 系嘛？将行呢件事嘅人从你中间取咩？即系应该咁做嗱，喺呢一个第一节、第二节之间啊，喺当时嘅描写里，第一节嘅描写里边咧，系用所谓现在式嘅，即系我哋嘅咩中文啊冇乜现在式、过去式咁嘅观念啊，英文就有，就是、现在式就仲做紧嘅。咁系咩咧？就系、是、其实犹太嘅法律同埋罗马嘅法律咧。都禁止有咁嘅情況，呢、這個所謂同自己嘅爸爸嘅妻子平居呢件事咧，佢哋嘅法律係禁止嘅，猶太法律禁止，羅馬法律都禁止。佢縱使呢個爸爸已經去世啊，爸爸死咗，咁呢個所謂繼母啊，係咪可以同佢平居咧，同佢一齊同房咧咁？在法律上，羅馬法、猶太法都不許可。Okay. 但是他們呢，怎樣啊？竟然傲慢自大。傲慢自大就是某程度上是輕視這些法律。不要說他輕視福音。啊、他們輕視猶太人的法律，輕視羅馬的法律。他可能因為有什麼呢？他有了這種關係呢，变咗咩？认为呢件事咧唔咁重要啦。啊，呢个点解要咁样讲咧？可以用一个例子。我哋大家都知咧，以前咧，我谂十零廿年前到咧，我哋听到讲离婚咧，都内心有啲即系唔舒服。吓、啊，离咗婚，即系我哋觉得虽然。離婚的人有他的困難，所以做了一個、可能生活上相處上有很大的困難呢，以致到要做了這個抉擇離婚。不過離婚呢，這個觀念在很多人的倫理道德上覺得不啱的。OK， 但是今天怎樣？個個都說，咦，乜你爸爸媽媽還在一起啊？乜你有爸爸媽媽的？乜不是只有一個的嗎？即係將個事件倒轉嚟啊！就係、是、嗱、這個例子咧，我想解釋就係佢哋嘅傲慢咧，唔單止輕視個法律，好可能呢個傲慢包括咗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佢自己啊喺個團體裏邊，即係當事人啊呢裏邊嘅人咧，已經係有咁嘅現象咧，不出為奇啊！即係有怪不怪啦，已經見慣咗啦啊！所以咧，佢哋唔覺得係咩一回事啦。所以佢話：你哋唔係應該更加悲哀，將呢件事啊，將呢個行做呢件事嘅人由你中間開除出去咩咁？所以佢哋點樣做到咧？因為如果佢哋當中係一個人咧，佢哋可能就係、是：咦，呢個係我喎，我點啊？我自己行出去啊，咁好衰咁啊！所以就有個困擾喺度啦。佢哋甚至自以為咧。由於他們有很多神恩呢，就於是容忍這些這樣的罪行。在我們的團體裡面，哇，你看我們有這個神恩，那個神恩有這個懂得解釋異語、這個然後呢就去做某樣 的行動。那我們這麼有恩典，好像就是天主給了我們這麼多祝福，那有這樣的人的存在，算啦，冇所謂啦，咁即係可能有呢個咁嘅傲慢嘅心態。佢哋冇所謂當機立斷去行事啊。佢至於我第三節就話：至於我身體雖然唔喺你哋嗰邊，但係心神就係同你哋同在。我好似親自喺你哋中間。一样，因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嘅名，已经判决咗做呢件事嘅人，所以喺呢度咧，保禄一方面系好关注佢呢班信徒团体，虽然保禄实身体上咧 喺帝道传教、帝道做事，喺间佛所嗰度，唔系佢写呢封信就喺间佛所啦。咁唔系格林多同佢哋一齐，不过保罗自己话啊，我个心时时同你哋喺埋一齐嘅。无论你哋点样做，不过天主咧判决咗做呢件事嘅人。其实保罗咧就系、是、提出咗处理刚才讲嘅处理方法，就系、是。所謂趕呢個人離開呢個團體，好似我哋今日教會所用嘅一個概念就話，excommunicated 啊，就被棄絕，再唔係屬於嗰個團體嘅成員啦。啊，當你哋聚會嘅時候，我嘅心神亦都同你哋同在，以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大能，將咁樣嘅人交俾撒旦啊！摧毁佢嘅肉体，为咗使佢嘅灵魂喺主耶稣嘅日子之内可以得救，所以系更好。嗱，佢呢个咁嘅讲法等于咩咧？等于耶稣基督咪当时讲咗个例子嘅，你嘅左手犯罪嘅点啊？斩咗佢落嚟，你嘅右眼犯罪点啊？挖咗出嚟，佢意含义系一样，就系话，即系佢耶稣基督嘅讲呢个比喻咧，其实系讲出咗教会奥体嘅肢体有啲情况咧，就系佢唔愿悔改嘅咧，就所谓弃住佢。英文嘅就系 excommunicate 佢啦吓。咁就系咁样，系俾佢一种提示。嗱，你要改啦喎，啊，你有咩困难可以揾人帮，不过。你係需要改變，咁啊個摧毀嘅肉體咧，佢呢度就係話交俾撒旦啦，等佢繼續犯罪咯嚇。不過如果佢肯因為咁嘅情況，因為知道自己同基督嘅團體冇呢個所謂恩寵嘅關係、諸聖相通嘅關係啊，咁佢覺得接受唔到。咁佢就會幫或者話逼自己提醒自己，要自己努力啲咧，去悔改改過咧。咁無疑之中，佢就喺上主，即係喺咩啊？呢度話使佢嘅靈魂喺主耶穌嘅日子上可以得救。佢會到耶穌基督嚟臨嘅時候咧，佢可能要改變過嚟咧，就可以得救啦。睇到個意思嘛？明嘛？所以跟住就話基督徒應該有個聖潔嘅生活咧，就係佢再引一個比喻嚟到解釋下。佢用咩咧？用猶太人過無酵節嚟到解釋呢個關係，就係呢個犯呢件事嘅人同個團體嗰個關係。咁當然呢個無酵節。嘅例子咧，佢係引自出埃及嘅內容嘅。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睇下12章嘅第15節啊。咁我亦都唔再攣啦。佢話：你哋自夸實在唔堪當，或者唔應該，唔應該嘅。你哋豈唔知道？唔通唔知道少許嘅酵母？能夠使整個面團發酵咩？咁啊，做餅嘅人咧，個都知噶啦。啊，都係用所謂酵母菌啊，或者係酵咩伊士啊，佢叫咩啊？咩咩嗰類嘢咧，嚟到使啲面粉發酵啊。你用少少嘅咧，唔係用好多嚇，但可以使啲面粉發酵。你哋應當將呢啲舊嘅酵母除淨。舊嘅酵母咩咧？就係團體裏邊。行嗰啲事嘅人就犯，即系话呢啲个淫乱嘅事，同自己嘅爸爸嘅妻子并居嗰啲人咧，啊，除净，好使你哋成为新和嘅面团，冇咗呢个旧嘅酵母啦，咁变咗系完全系一团面粉嘅啫，啊，咁希望有新嘅酵母入嚟咧，使佢做得好啲。正如你哋原嚟系无酵饼一样，因为我哋嘅如节羔羊耶稣基督 已经被祭杀咗，做咗牺牲。啊，可以睇到咧，即系佢引用翻旧约嘅一个背景啦，嚟到去解释呢个比喻啊，就系、是、酵母同面团，然后呢个犯罪嘅人同呢个信仰团体嘅一啲比喻解释。所以我哋过节咧唔用旧嘅酵母，亦都唔可以用奸诈同埋邪恶嘅酵母。而只可以用纯洁和真诚的无酵饼，所以除去罪过呢，需要一些新的酵母，你有罪的不要了，因为如果不除呢，只会造成什么呢？个团体就越来越弊，因为受这些所谓酵母影响嘛。只有做一个用一啲嘅所谓真诚纯洁嘅酵母咧，先至堪当去举行逾越节，咁或者话就系食嗰个主嘅晚餐。如果唔系咧，就唔堪当去做呢件事。冇罪咧，系基督应该系基督徒嘅特质嚟噶，因为基督已经为佢哋牺牲咗，解除咗人的罪恶的枷锁。我先前在信上给你们写过什么呢？不可与淫荡的人交结。于是由淫乱，然后讲用酵母与基督徒团体解释基督徒团体的关系。再進一步就是解釋到咩公與公開的罪人斷絕交往，因為這個同自己的爸爸的聘妻那個妻子聘居呢，是為很多當時的人呢都很容易知的，變成為公開的罪人啦。啊，他們提到就是要跟他們斷絕交往了。同樣讲到呢，同嗰啲唔单止呢类嘅罪人交往啦，亦都同嗰啲唔系基督徒嘅交往都要留意嘅啊，因为会受嗰啲唔系基督徒嘅人交往嘅时候咧，佢哋有唔同嘅观念，佢哋有唔同嘅价值观，佢哋唔需要守基督福音嘅或者话嘅教导啊，所以。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就是有教友将争讼和人拗和人的冲突呢斥诸去投诉呢，向什么？向教外的法庭投诉，去即是怎么说，去报案，所谓是吧。他于是呢就严重地分裂了造成另一种分裂的现象。所以他就说了我前面的信写过不可以用淫荡的人交结啦。这个话并不是泛指在这个世上所有淫荡的人，或者贪婪的人，或者是勒索人的人，或者是拜偶像的人。如果是这样呢，你们就非出来这个世界不可了。所以可能呢，那些教友呢误会了前面那封信曾经讲过的东西，所以呢保禄呢现在再次解释。所以他前面就说不是指泛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淫荡的罪的人，而门中呢就是这个团体里面的有淫荡的罪的人。其实我写信给你们呢是说什么呢？若有称为弟兄的，大家稱兄道弟啦，在團體裏面是淫蕩的，是貪婪的，是拜偶像的，是辱罵人的，是酗酒的，是勒索人的，你們就不要跟他們交往了。而且這樣的人呢，連吃飯都不要跟他們一起，都不可以跟他們一起，因為你跟他一起吃飯呢，就等於什麼？等於跟他一起交往咯，就是好朋友咯。咁而佢哋呢个表现系咁坏呢， 唔單止做咗所謂反見證之外咧，其實好可能咧都會引致呢個其他嘅信友咧跟咗佢哋去咁樣做法。審斷教外嘅人唔關我事，關我咩事啫？啊，教內嘅人咧，岂唔係應該由你哋審斷咩？即係團體裏邊嘅人咧，信咗教人咧，就應該由你哋審斷。教外嘅人咧，自有天主審斷佢哋。你哋一定要將呢啲壞人咧，由你哋中間除去。所以喺度睇到咧，保祿一開始咪講咧，點解你哋唔係由第二節啊，將行呢件事嘅人由你哋中間除去咧？啊！佢到呢度咧，照樣係重複咁講出嚟咧。你哋一定要將嗰個壞人咧，由你哋中間除去。咁保祿嘅嗰個要求咧，可以話係好堅定咁樣去講出嚟，或者係佢嘅要求。咁當然佢嘅要求咧，最後呢個決定嘅之前咧，佢前面我話講咗第五節啊，將呢個人交俾撒旦咧，摧毀佢個肉體啫，但係為咗使佢靈魂咧喺主耶穌基督嘅日子咧可以得到救贖咧，就係希望用呢咁嘅方法咧幫呢個人知道呢件事唔可以繼續存在喺個團體裏邊。你一係就離開個團體，第一佢知道咧，佢要即係講得唔好聽就係非改不可。如果你真係改過咧，咁咪好咯，幫佢仍然保存所謂靈魂嘅得救啦。佢想喺團體裏邊咯。如果佢真係唔肯改，咁都佢無論唔肯改咧，喺團體裏邊都唔會得救噶啦。咁相反咧，仲會破壞咗個團體。咁保祿所以咁堅持咧，就話應該請佢離開呢個團體嘅。咁當然保祿咧，其實係有聖經嘅根據嘅，有舊約聖經嘅根據。咁我試下睇一節兩節啦嚇，《申命記》舊約聖經。查個申字，申請嗰個申，梅瑟五書最後一本，第十七章，第七節258頁。見證人應先下手，然後眾人才下手，將他處死，這樣由你們中間剷除了這個邪惡。舊約的教導呢，就是剷除個邪惡呢，其中一個就是將那些罪人呢處死的。然後十九節就話，你就應對付他，如同他想對付自己的兄弟一樣，這樣你便由你中間剷除了這個邪惡。就是要剷除他了。跟著呢，21章21節，就是263頁，本城的眾人就應用石頭將他砸死，這樣由你中間剷除了這個邪惡，每個以色列人聽了必然害怕。於是呢，就是這個方式呢，告解以色列人呢，不要犯這個罪惡。跟著呢，最後一章呢，22章就是揭後面那頁了，21節、22節和24節。21節呢就話，就應將少女領到他父親家門口，本城的人應用石頭砸死他，因為 他在以色列人中做出了可耻的事，在他父家行了邪淫，这样你由你中间铲除了这邪恶。若发现一人与一个有夫之妇同寝，与妇人同寝的男人和那妇人，二人都应处以死刑，这样你由以色列中铲除了这邪恶。咁廿四节咧就话，或者读埋廿三节啦吓，咁又比廿四节容易啲去了解。若一年轻处女已许配与人，有人在城中遇见他，而与他同寝，你们应将他们二人领到当地城门口，用石头砸死他们。那少女该死，因为她虽在城里，却没有夫救；那男人该死，因为他强奸了人家的妻子。这样，你由你中间铲除了邪恶。我哋又读咗几节咧？我哋都睇到咧，以色列嘅法律咧系好唔容忍罪恶存在佢哋中间，因为咧系引致到咧，即系所谓其他嘅成员会跟随啊，会学习。嗱，点解教会以前有一段时间咧，就话即系甚至而家呢个好似。回教徒一样啦，一手拉住柯兰经，一手执把剑咧，咁观念上就同呢个差唔多啦。就系因为如果你唔信阿拉，你做嘢唔符合柯兰经嘅教导，教导，咁你继续存在喺呢个人间团体咧，无形中点啊？你引致到嗰啲其他回教徒咧，好似你一样去做咁嘅事，咁咪违反咗。所谓真主阿拉的教导，所以呢就要杀。咁其实我哋教会以前呢，喺好耐以前啦，当时我唔记得咗个实际嘅时间啦，曾经呢有一段日子呢，就係即係唔信教而又都点讲呀，唔肯悔改呀嗰啲人呢，教会要将佢所谓经过教会嘅法庭呢，将佢处死刑。那個意義就那個問題咧，就係嚟自呢度舊約嘅聖經嘅一個舊約嘅法律咧，而帶到去保羅當時對呢、這個，當然咧處罰又唔同啦，佢啲就只係話開除佢離開呢個團體啫，唔係要殺死。但係舊約裏邊咧，全部都係話要殺死咁滯，係咪？好啦，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咁啊正話本嚟咧就話第五章的第一節呢，至到第六章的最尾呢，是讲了所谓那个模式来到表达的。咁而家只是讲到第五章的部分。第六章那两个部分呢，就是讲 ABA 的模式来到去讲保罗要解释的东西呢，咁第二部分呢就我哋未开始讲，下星期先继续讲下去的。就是那个基督徒团体与教外团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好，现在轮到大家的时间，分享也好，提问也好，讲你的感受也好。 其实呢，我觉得呢，即如果这样看，即如果譬如你说在团体里面呢，有些人做了一些事是会影响你团体的，咁你就會同佢，即係你覺得佢應該離開個團體啦。咁但係其實會唔會，即係我哋譬如已經，即係好似同佢隔絕咗咁啦。咁但係其實個審判唔喺我哋嗰度噶嘛，有時。咁但係喺新約裏邊咧，耶穌就算佢話犯奸淫嘅都唔係我哋去 judge 噶嘛。咁會唔會即係阿保羅好似好嚴謹咯？我覺得呢度。 保罗咧，佢就讲到嗱，呢度唔系即系话你讲嘅例子，当然咧有唔同嘅现象啦。喺格林多嘅情况咧，佢都讲到明啊，我听到真真实实有咁嘅事， 是一个肯定的事。而你知道这个肯定的事呢，他说犹太的法律是不容许的，教外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的，罗马的法律都不容许的，竟然在我们的团体里面出现，那很大件事、哦、所以他的审断呢，不是我们一般说哎呀他们两个住埋啊，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即老实说两个人住埋是人家共同去租一个地方呢，或者分担租务呢，我们不知道。当然即有些所谓立怀榜样，如果真正是你自己是当事人被人这样讲法而不是呢，那你又不需要怕啦。但他这里是说什么所谓公开的罪人，公开的罪人，公开的罪人呢，就是个个都知道他做这件事的了。举个例子，有个人结过婚，他认识很多人，后来他跟一个人离了婚，离了婚呢也都、跟着又跟另一个人、住在一起。举个例子这样说，于是如果这个人在教会里面，是教会里面结婚，后来离了婚，而在外面跟人住呢，那如果那些人已经是过得知呢，那教会就会 劝勉他，嗱，你这件事呢，劝勉就说你最好快点去处理埋这个关系上的问题，搞清楚他。离开，你离婚，教会会接落到最大的程度是你们分居。因为两个合不来，在今天的教会的牧民角度去看呢、个处理方法呢，就是你们分开住，分开生活，因为你们、可能合不来。但你不可以分开生活呢，就跟别人同一起生活。因为你这样呢，是告诉人听你一方面离婚，一方面定第二个异性在一起生活呢，是一个很大的、所谓反见证。因为我们教会说婚姻是一个点讲啊，系忠诚嘅、唯一嘅、啊、永恒啊嘛，咁、啊、所以喺呢个情况里边，教会会话俾当事人听，你要改变呢个生活模式。如果唔系咧，你想举个例子，诶、我要喺圣堂里边做某个职务，喺团体里面做个某个职务。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呢，教会都不给他做那个职务的。因为你做的职务呢，是表达了什么？咦，为什么教会不知道他已经是公，即是过系人都知道他这样的情商模式，为什么教会接纳他这件事呢？教会那个、对婚姻 的看法是不是改变了呢？是不是、现在宽容了可以离婚呢？教会呢就会告诉他这样做，你可以继续，即是你们分开住。你可以、如果你分开住，你都可以继续保持你个人信仰，嚟到所谓当然，即系呢个系一个理论嘅原则啦吓。佢、生活上就好困难，要面对好多嘢啦吓。无论经济上、实质上都好多人好多困难。教会愿意去帮助佢，如果佢愿意去改变呢个生活模式嘅话，除非话冇错，佢哋两个结婚。不过原来呢有他的某样东西 某种的原因呢，他们是 各婚姻是无效的。那呢我们于是呢就很可能去找找原因的、哦。那我们一般来说不是那么表面上不知道的，因为这些要经过教会法庭去亲自去调查的。我能够简单地用一两个、例子来说的。一个就是说没错，他们结了婚，原来私底下他们结婚之前呢，是因为有某种的压力，所以个压力意思就是说有人为了某个样的缘故，或者他们两个爸爸妈妈、有一个条件加了上去的，一定要他们结婚的。原来他们所谓青梅竹马，以前小的时候出世已经签了约的了，他们一定要结婚的。那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因为不是他们自愿的。OK， 另一个，他们结婚的时候都有自己，原来不是爸爸妈妈整个条件，他们自己整个条件的。 啊，有個條件而結婚嘅。咁原來而家條件唔實行喎，即係冇效，實踐唔到喎。咁係咪實踐唔到就冇效咧？唔係呢個原因，而係有條件嘅婚姻係冇效嘅。OK。咁你要證明嘅喎，你唔好而家喎，突然之間想離婚嘅時候話俾你聽，我嘅婚結婚係有條件嘅，咁你咩證明先得㗎？係咪？第三個所謂不人道嘅啊嘅啊點講啊不人道誒係咪咁用呢個字眼㗎？我都唔記得咗係咪呢個字眼。所謂任何一方因為身體嘅緣故咧。不可以有性生活的，即是他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生理上不许可的问题。那而当时结婚的时候可能就不知道的。OK， 那是在教会的角度来讲都可以成为他婚姻无效的。那所以即是要所以他婚教会今天面对的所谓婚姻问题呢，很多次是要调查他婚姻有没有效，不是看说、哦、可不可以离婚，因为教会没有离婚这个、concept 的、okay? 所以保罗是不是很严格呢？某程度上是，但是他已经是很清楚讲出了、他知道这件事、啊、讲得很清楚的什么，我确实听讲、啊、不是传说那么简单，而呢啲咁嘅事係連外邦人都唔容許有嘅，法律上唔容許有嘅，牧人唔會做嘅，竟然喺呢個團體面前，所以佢叫佢分開咯。而教會今日咧就係用一個更可以話某程度上更寬容嘅方式咧，就係會同你傾。如果你唔願意改咧，教會唯一就話俾聽嗱，你唔可以領聖事啊，你繼續咁嘅時候唔可以領聖事，但係你夾硬要做咧。教会可能就话会出一个所谓弃绝嗰个法律咯，行使呢样嘢咯，明唔明我讲咩啊？阿素珍啊， 明咁其实绝佛又系乜嘢啊？ 绝佛 系咪好严谨噶？好即系好定系净系喺性人 嘅？ 系咪净系 教友 性质人嘅？ 教友都有可以有绝佛，教友都可以有绝佛嘅。個絕佛當然咧有唔同嘅內容咧，有唔同嘅內容。教友總之喺教會裏邊嘅成員，教會嘅所有教會裏邊成員係受所謂教會法律保護，都係或者話我哋要某程度上要守教會嘅法律。所以這個絕佛啦。我哋大家都知道就話有一個諸聖相通功嘛，嗱，如果用人嘅角度睇絕佛咪絕佛啦，有乜所謂啫嚇？咁、啊、我咪唔去你間聖堂咯，咁即係唔係咁簡單啊嘛？而係我哋冇嗰種共融，同主嘅共融，同個團體嘅共融，冇咗嗰個關係啊嘛。咁換言之，因為呢個excommunication 咧，同耶穌基督。將呢個所謂天國嘅鎖匙交咗俾伯多祿教會嘅元首，呢有關嘅。你要釋放邊個就釋放，你要唔邊個唔釋放嘅就唔釋放啊嘛。咁所以變咗我哋嘅喺信，即係你信德個信仰層面咧，嗰、那個所謂絕佛咧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咯。好似你如果你做咩咧，做某行業，你係嗰個會員，你犯咗嗰個會嘅規章，或者佢嘅所謂道德操守，於是佢話除牌，點啊？你以後又唔屬於呢個會員啦。那個解釋可以有相似嘅意思。 教會嗰度有法庭嘅咩？ 教會有法庭嘅。法庭當然處理是教會裏面的事務，我就不是很清楚事實上教會法庭裏面做多少樣東西、啊、不過現在面對最多的案件就是婚姻裏面的事，因為今天 真係實上有好多人離婚啊嘛。咁啊離婚就話講嘅，究竟教會會唔會你離婚就好啦，俾你咧咁，即係唔會咁容易啊。而你要透過嗰個程序，法律程序嘅申請，咁然後教會亦都有教會裏邊嘅所謂佢嘅法律嘅律師代表嗰個申請人去睇嗰啲各種情況，查你嘅事件。咁所以如今日咧，今日嚟講咧，喺美加咧都出現咗好困難嘅，就係譬如領洗之前咧，通常都要調查，都要問當事人嘅婚姻狀況啊，因為如果你個婚姻係唔清楚嘅咧，咁教會唔會幫你領洗嘅，因為有啲情況只係會牽涉到嗰個民事嘅法律，係咁教會亦都唔想違反咗呢個民事嘅法律。舉一個例子，佢同人結婚喺民事上結咗婚嘅，佢為咗要留喺加拿大做移民喎，咁點啊？喺加拿大揾個人結婚啦，係嘛？最簡單方法。咁啊，如果你喺加拿大揾個人結婚，原來呢個婚姻就唔合法嘅喎，喺民事上，咁你幫佢領洗咧就好困難，好麻煩嘅。啊，因為佢又用呢個理由話，我同當地嘅人結婚喎，咧我有領洗證明啊，咁你就好複雜噶啦。所以喺教會裏邊嘅法庭咧，就係處理啲咁嘅嘢咧，要處理啲當然譬如話啲神職人員犯教會嘅法律上嘅問題啦。如果有啲嚴重嘅事件，就係有人投訴啊某一件事啦咁樣。 我想我們即暫時都來到這裡為止，我們講的都是距離比我們遙遠的事，是不是？ 是 但是如果譬如這樣說，即如果我們在團體裡面有一些即 我又不想說講到好像即剛才所讀的經文那樣那麼嚴重，是不是？即如果遇到一些事是怎麼說，是為教會不容許的，那我們作為一個 layman， 即一個普通的教友，我們怎樣去面對呢？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你說教會不容許的事發生，這件事是牽涉哪些人？如果牽涉一般教友呢，同埋牽涉神職人員係唔同嘅層次啦，啊，當然即係耶穌基督嘅福音裏邊咧，就教導我哋啦。佢話你首先你如果同佢識佢嘅熟佢嘅，勸佢解釋佢聽，話咁樣咁係唔好噶，唔對，即係同福音唔符合精神啊，係嘛？咁佢肯改，咁啊你救咗呢個人。佢唔肯改咧，佢話你冇問題，係佢嘅問題。因為你已經提示了他嘛，但是你想真正都不單止是說夠不夠靈魂這個問題，超越這個問題來看，就是你想他不想不會破壞整個團體啊，於是怎樣，他說耶穌福音裡面說你找多一個人，有兩個人去勸他，他改到又好事，他改不到怎樣，改不到就交給教會啊，投訴啊，所謂喂神父，我哋遇到咁嘅嘢，我可能要處理一下，如果唔係咧，對我哋個團體或者對教會都唔係幾好喎。咁呢個係即係耶穌基督教導嘅方式啦。咁但係對於如果你話啊呢個唔係喎，呢個係屬於所謂神職人員牧者嘅問題喎。咁通常咧就係即係教友可以做嘅咧，唔係咁容易。唔容易，唯一咧可以就係話，你投訴咩咧？講得唔好聽就投訴啦，啊，講得好聽嘅就係你試下接觸佢嘅長上，譬如教區嚟講係主教啦，如果係修會嚟講係佢個會長啦， 的院长呢？咁话俾你听，我见到咁嘅事，我都唔想你哋嘅护士或者呢度嘅某个人，做咗啲咁嘅嘢，对教友啲咁嘅教会教友有咁嘅影响啊。咁佢哋有责任去处理咯。 我嘅问题点解会咁样问咧？就即系我谂，可能大家都曾经听过慈神父讲佢喺佢自己个教区嘅一个例子啦，就即大概就係咁樣啦嚇。話説就係有佢個教區裏面有一位即係離咗婚嘅人士咧，咁就去領聖體 嚇。 咁有其他嘅教友即係就話：喂，呢個人離咗婚喎，即係點可以領聖體啊？咁樣 係 咁可能就驚動咗即係教區嘅神父啦。咁樣咁嗰位老神父就話：哎，阿邊個邊個即係因為呢件事咁樣嘅事咧，即係如果你想繼續領聖體的話咧，你不如去另外一個教堂啦，咁樣，即係另外一個堂區啊，嚇，嗱，咁即係唔好理呢件事嗰個處理手法或者係啱與唔啱先講啊。咁阿慈神父佢當其時講嘅咧就係，即係我哋冇權去審斷任何人， 而為咗拯救人嘅靈魂， 為咗睇到天主嘅慈愛咧。佢唔嗰位老神父決定咁樣做，就係因為唔想拒絕任何人去翻天主嗰度。咁所以就即係做咗呢件事。嗱我自己覺得呢件事咁樣即係咁樣去解決呢件事都無可厚非嘅。 係 嚇，事關即係正如嗰位老神父都講嘅，即係我哋唔可以審斷任何人啦，亦都唔想話拒絕呢個罪人悔改啊。即係譬如話，如果呢、這個我哋叫佢做罪人嘅，因為咁樣而俾教會即係完全即係絕罰咗啊！唔可以領聖體，唔可以喺教會裡面改過嘅話，為佢嚟講可能失去咗一個得救嘅機會。咁所以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嘅呢件事。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即係睇翻教會嘅訓導嘅話，咁呢件事咁樣處理好似又好似。點講啊？唔係好啱喎，係嘛？咁所以即係有時我會喺呢啲咁嘅話，我唔係話我而家面對緊呢啲事啊。我只係覺得即係有時咧，我覺得教會嘅訓導係當然有佢嘅道理，但係當我哋喺即係接翻個地氣嘅時候啊，即係喺現實裡面確確切切咁樣去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我哋作為教友其實有時都會幾難去處理咯。 係。正話你講都好啱咧，就係嗰個老神父咧，為咗雙方面嘅好處咧，佢咁樣同當事人講啦嚇。即係或者你去第二間聖堂啦咁。咁我唔知道，即係老神父直接同佢咁講，亦或同佢傾咗先至講啦嚇。咁我個人會睇就係話，冇錯，佢係離咗婚，但係因為今日咧，據我了解咧，佢離婚。不等同不可以領聖體，因為教會今天容許的就說離婚可以視作是分居，他只要不是跟第二個人第二個異性一起生活，那這個就是可以是分居的模式。那分居模式最多說我們實踐不到兩個人不是一起生活，不是表現出是一個婚姻生活的模式，一個好的家庭的模式。但這個是在牧民角度裡面呢，是今天教會呢都了解到在今天的社會呢跟以前呢有些不同，所以都容許這件事。但當然鼓勵這個教友呢盡量即是在單方面呢，即是生活好自己的信仰啊，如果要即是他的仔女在一起都怎樣好教導仔女啊，即係呢個係接受嘅。第二樣嘢咧就係，當然呢個當事人咧，如果俾人哋個個都咁嘅眼光望佢，當然佢自己都好唔舒服啦，係咪？唔自在啦。咁但係佢又好有勇氣做啊，好有勇氣喺呢個堂區出現喎。我會覺得我會讓嗰個當事人自己選擇繼唔繼續喺呢個堂區參與聖事領聖體。因為如果他覺得好像保羅話，我問心無愧的嚇，咁我雖然冇錯係分咗居啊，但我又冇同第二者喺埋一起嚇， 咁其實我自己好個人嚟講好辛苦嘅，面對呢個生活，我又冇做咩壞事，我點解要你哋咁樣睇我，我就要轉想走咧？咁即係我覺得要睇呢個人自己嘅選擇咯。咁如果另一方面對嗰啲教友嚟講，我會即係如果係我面對呢樣嘢嘅時候，我會解釋俾啲人聽。第一，教會今日嘅嗰個寬容啊，牧民角度嘅寬容去到呢度。第二，大家要嘅唔係判斷呢個人，而係我哋點樣幫呢個人喺生活得更喺信仰上喺日常生活裏邊咧，生活得即係覺得係我生活喺一個團體裏邊，而唔係我生活俾呢個團體歧視啊！啊，即係。我要鼓勵呢個團體做 嘅、啊。我都好同意咯，即係譬如話即係譬如婚姻咁係一個例子啊。譬如話同性戀咁樣，即係而家我哋尤其是喺加拿大或者北美洲，即係我哋好多時都聽到呢啲事啊，係咪？即係難保有知咧，就我哋個我唔好話我哋個團體啊，即係或者我哋去開嘅教堂會有呢種情況出現嘅時候，我諗我哋都要有一個比較寬容啲嘅心態，或者係即係有住成日都講有天主嗰份慈悲嘅心態咧，去對呢啲可能係做得唔係太好嘅人咯。 嗯，係啦，即係判斷始終係天主判斷咯，唔係我哋判斷咯。 係啊。 嗱，即係頭先 Dicky 所講嘅嘢，就即係就等於我想問嘅問題咯。我覺得就係、 是， 即係我第日頭先就問，即係我嘅感覺就係好似同 Dicky 一樣咯。即係我覺得判斷唔係喺我哋嗰度咯。 是 即是你是要给个机会那些人。因为这个即譬如我们看到很多旧约，旧约那些东西是比较即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很严厉的。但是新约呢，即耶稣教给我们的呢，是即比较是一个很仁慈，即是的慈爱是 很大的，我觉得是。 是。大家继续努力，有宽容的心。好，仲有冇其他嘢？冇就下星期先听，继续咯。